新闻是如何发生的？谁是其中的关键人物？事件会向何方发展？各方观点在此汇聚。新闻天天谈，新闻大家谈。 北京中考体育改革方案出炉，体育成绩由30分提高到70分，如此大幅提升再次引发大家对体育教学改革的关注。此次北京体育中考有了不少变化，除了增加分值，考核还分为过程和现场两种方式。过程考核从小学4年级就开始，而现场项目大幅增加至22项，考生可以自主选择。实际上，自从教育部宣布中考体育将与语数外同等分值之后，多个地方纷纷改革。云南第一个把中考体育分值提升到100分，深圳市中考体育成绩从30分增加至50分，天津提高了10分，各地继续传来体育教学改革的声音。那么这次改革之后，北京中小学生的体育将怎么考？多个地方都提出过程考核和现场考试相结合，过程性考核如何做到严格把关，保证公平公正？大力发展体育教学，如何真正培养学生热爱体育的兴趣，规避应试体育现象呢？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您好，听众朋友，我是传艺，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您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和其他优质的音频内容。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记者陈磊带来的新闻访谈。 北京的中小学生家长这几天讨论最多的应该就是北京的体育中考了。北京市义务教育体育与健康考核评价方案发布了，那么考核内容和方式有了不少的变化。我们首先呢，通过一个小片来了解。 义务教育体育与健康考核评价分为过程性考核与现场考试。什么是过程性考核呢？过程性考核由学生体质健康考核和体育与健康知识考核两部分组成。体质健康考核实际上就是目前运行多年的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2014年修订，包括体重指数、肺活量、50米跑、坐位体前屈、一分钟跳绳、一分钟仰卧起坐等，家长和同学们应该都很熟悉，在学校日常体育锻炼中经常练习的项目。考核时间分别是4年级、6年级、8年级第一学期，每次10分，共计30分。需要注意的是，这个考核内容并非是新增内容，只是更加强调过程的积累和国家基本健康标准的达成。而体育与健康知识考核则是以开卷的形式让孩子们通过机考来完成，考核时间是8年级第二学期，共计10分，各区按照全市统一要求组织孩子学习。过程性考核的作用是让孩子们通过积累起每天健康生活的点点滴滴，达到强身健体的效果。这40分的分值可不能靠临时抱佛脚完成哦。那什么是现场考核呢？现场考试的分值、时间、年级、组织方式与以往类似，分值仍为30分，还是在9年级考，考试方式是市级统考，由各区负责组织实施，考试的具体时间一般为4到5月。具体来说，我们将考试内容划分为4类，共计22项，相比以往增加了14项。需要着重提一下的是，除第一类中长跑为必选项目外，剩下的3类都是可以在每类内容中选择一项进行考试，这样增加了考试内容的供给，丰富了孩子们的选择。下面我们就来详细介绍一下。第一类素质项目一，是被称为运动之王的中长跑项目，属于必选项，包括女生800米、男生1000米，一共2项。第二类素质项目二，侧重力量、速度、灵敏、协调等。在这一类里，男同学可以从引体向上、双杠臂屈伸、实心球、一分钟跳绳、原地纵跳摸高和立定跳远中6选1。女同学从斜身引体、仰卧起坐、实心球、一分钟跳绳、原地纵跳摸高和立定跳远中6选1。第三类运动能力一，侧重对抗性项目或集体项目，除了原有的3大球，足球考运球和射门，篮球考运球和投篮，排球考发球和垫球3项外，新增了2小球，也就是乒乓球考发球和左推右攻， 羽毛球、跑发高远球和正反手挑球两项，共五项，同学们可以五选一。第四类运动能力二，侧重个人项目，包括体操、武术和游泳三个项目，其中体操中共四项，男女生各两项，武术中两项和游泳一项是男女生都可以选择的，总体上同学们仍然是五选一。除了方案的内容外，具体的方案实施计划和时间安排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方面。体育与健康考核评价方案从2021年公布之日施行，分学段过渡，逐步推开，直到全面推行，具体分为四个节点，部署如下。2021年9月1日新生入八九年级的同学仍沿用原体育中考政策，2021年9月1日新生入五六七年级的同学参加八年级过程性考核共20分，加上九年级现场考试30分，总分数为50分。2021年9月1日新生入三四年级的同学按照改革方案参加六年级过程性考核和八年级过程性考核，一共30分，加上九年级现场考试30分，总分数为60分。2021年9月1日新生入一二年级的同学按照改革方案参加四年级、六年级、八年级过程性考核，也就是全覆盖参加，一共40分，加上九年级现场考试30分，总分数为70分。此次改革让孩子们马上动起来，体质好起来，能够尽可能选择自己擅长和感兴趣的项目，使得孩子们在集体合作、对抗竞争、个人技巧、耐力、力量、速度和激情等方面有更完整的体育精神的获得，真正做到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 看来这个体育中考改革的内容还不少。那今天呢，我们节目也请到了两位嘉宾参与讨论，一位是北京晚报的资深体育记者、新闻评论员李戈老师，还有一位呢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中国劳动关系学院的张丽云老师。那今天呢，张老师在节目当中呢可以说是有两个身份，是观察员，同样也是家长代表。首先呢，我们想请教一下张老师，作为学生家长哈，您对这个北京的中考体育改革怎么看？ 首先我对政府层面发布文件，我认为它是两个目的。第一个呢，他把这件事情呢非常的重视，作为一个战略来去对待的。第二一个呢，从文件的内容上看呢，他非常重视这个小学生，特别是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的身体健康状况。所以我的主要的两个感觉是就是这个。 好的，那么您觉得家长对于孩子体育方面的这个引导会因为考核的变化进行一些什么样的调整呢？ 我认为每一个家长都会做出调整。相对于我们家来说呢，因为我们家孩子平时锻炼的就比较多，我们更需要了解的就是他的一个考核方式啊，因为他毕竟是个应试嘛。但是对于不爱运动的孩子来讲，那么家长就要引起重视，引导孩子往加强体育锻炼的这个方向上来。我觉得出台这个文件的主要目不是说要用分卡住你，而是要让孩子动起来啊，该出去运动运动，该去跑步跑步。我觉得他们主要的目的是这个。 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是这次方案的一些具体的变化。首先我们看看这个分数的变化。中考的体育成绩呢是由30分提高到了70分，有了一个40分的提高哈。那李老师，在您看来这个提升的幅度算不算大？ 分数来看，你要说是大还是不大，看站在什么角度上来说。因为在整个全国各个省市中啊，关于体育成绩的这个中考分数的提高啊，我们北京市还不算最大的，还有的省跟语数英外一样提到了100分的分值。那也有一些呢慢于北京市，比如说提高了10分，最短的啊。所以我觉得北京市呢提高了40分变成了70分，等于在拉这个平均数，我觉得这个整体的考虑还是比较谨慎而周全的。 参考了全国的政策以及各地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再结合北京的实际情况哈进行的调整。那么关于这个提高体育分数的占比呢，一直以来呢也有这样的一个担心，说体育学科的分值提高了，那出于这个提高分数的目的，就可能催生体育的课外培训，关键是会给一些家长带来经济上的负担，两者之间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吗？张老师。 我觉得也不是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因为他这一次的考核标准呢，他增加了很多自由的选择， 比如说球类运动可能就有五六种，外加上体操啊、武术啊、游泳，由于它增加了很多灵活的选择，所以呢就可以跟自己个人的兴趣爱好结合，你再去安排校外的培训，它并不是很困难，或者是完全是被迫，也不是啊，它完全可以跟自己的兴趣爱好结合，即便没有这个考评，它已经有一些自己喜欢的运动在进行当中了，那么考评出现之后呢，就促使它去坚持下来，更有一个促进性的作用。另外一点呢，就说这个分值的提高啊，刚才李高老师也说了一下全国其他地方的一个提升的标准的问题。我个人评估啊，全民健康比全民都是好学生这件事要重要的多，所以作为未成年人来讲呢，你把这个体育分数提升到70分，北京市取了个中，我认为一点问题都没有。因为事实上我们从已经执行了的之前在30分状态下执行的情况来看，孩子们并没有因为这个体育成绩加入到考核里面而把自己的整个的成绩大幅的拉下来，包括这次即便他增加了40分，重视过程性的考核，过程性的考核你只要达到良好以上就是满分，他说的很清楚，所以他就不是要10分底下怎么扣你70分60分给你往下扣，他没有，他就希望你养成一个良好的习惯，然后坚持下来，我就给你良好以上的分数。那么实际上他对你的中考成绩没有太大往下拽的功能，他就是让你去锻炼身体，把自己的健康搞起来。 嗯，重要的就是从小来培养孩子的体育习惯和兴趣哈。不过呢，这个中考体育它也是一个应试项目啊，要计入中考分数的。那么当体育学科的分数提高，会不会产生应试突击的现象呢？李老师， 因为政策的实施它总要有一个时间点来开始实施的，那么对于临近的，比如明年我就中考了，政策对他带来了一定的压力，比如在校外非学科类的体育培训课上加紧一些这方面的训练啊。如果说这就要给他一定的压力也好，给他一定应试考试的应付也好，出现了这种情况，我们也不能完全否认。但是我们要看到这项政策实施之后啊，我这一点来说跟张老师总体的判断是一样的，就是第一点啊，他这次全称叫北京市义务教育体育健康考核评价方案。这义务教育中是小学6年级、初中3年级，那么它针对的是9年之间的在校学生体育这方面要给你考试这方面的小的推动。我们知道啊，其实孩子的天性应该都是喜欢玩的，玩这个概念呢是比较笼统的一个说法，你玩什么大部分都是指的户外的运动，球类运动啊、体操啊、武术啊、游泳啊，都应该指的是这些项目。但是现在中考在体育考的这个项目上给你具体的列举了这么多的项目，整个增加到22个可选项，增加了14项，也就是说在体育中考的可选项目上给了这些孩子们更多的选择的范围，基本囊括了孩子们户外体育运动中的所有擅长项，我觉得非常友好，就是你擅长什么，你到中考体育的考试科目上你去一看都有你喜欢的某一项，那么给你的选择范围大大的增加了，对吧？这种情况下呢，就让中考中尽管它的体育考试的分值提高了，但不会给你造成考试的更多的这种压力，更不会拉低了你的中考的分值，不是这样的。更多的是通过这个呢，我觉得放出了一个政策信号，无论是孩子也好，还是孩子的家长也好，学校也好，今后对于体育应该是一个越来越重视的政策信号，放给你的就是这个意思啊。在这块来说，既符合我们孩子的这种天性和锻炼身体的这个需求，同时跟国家整个关于国民体质素质的这长期的发展战略是高度吻合的。 北京中考体育改革方案出炉，体育成绩由30分提高到70分，如此大幅提升再次引发大家对体育教学改革的关注。此次北京体育中考有了不少变化，除了增加分值，考核还分为过程和现场两种方式。过程考核从小学4年级就开始，而现场项目大幅增加至22项，考生可以自主选择。实际上，自从教育部宣布中考体育将与语数外同等分值之后，多个地方纷纷改革。云南第一个把中考体育分值提升到100分，深圳市中考体育成绩从30分增加至50分，天津提高了10分，各地继续传来体育教学改革的声音。那么这次改革之后，北京中小学生的体育将怎么考？多个地方都提出过程考核和现场考试相结合，过程性考核如何做到严格把关，保证公平公正？大力发展体育教学，如何真正培养学生热爱体育的兴趣，规避应试体育现象呢？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 好的，说完这个分数的变化，我们再来关注考核评价评的是什么。义务教育、体育与健康考核的这个评价呢，包括过程性的考核与现场考试两个部分哈。我们先来说说大家熟悉的现场考试。现场考试的分值、时间、年级、组织方式和以往是类似的，分值仍然是30分，在九年级也就是初三的时候来考，考试方式依然是市级统考，各区来负责组织，具体的时间呢一般也就是4到5月份。但是现场考试的内容有了一些比较大的调整，打破了以往集中限定考试项目的方式，进一步扩大了项目数，通过分类限选的方式呢，把内容划分成了4类，设置了22项的考试内容，比以往增加了14项，同学们可以挑选自己想选择的项目来进行考试。那我们看到呢，在第一类素质项目考试当中呢，长跑是属于必选的啊，女生800米，男生1000米，其实这个是很多学生比较犯怵的项目。那么为什么长跑会成为一个必选项呢？李老师， 这样是这种安排啊，就是我们知道啊，在这个体育领域之中有一句大家都知道的一个名言，叫田径是运动之母，意思就是说啊，你从事任何一项体育的具体项目，你都离不开田径这一项。那田径这一项它实际上指的就是什么，就是跑步。跑步呢具体分有氧耐力跑和无氧耐力跑，但通常对于大众的健身运动而言都是叫有氧耐力跑，就是基本的你有一个啊对心肺功能有一定耐受力的这种项目。那么具体到中考的体育考试科目上，就锁定了男生要跑1000米，女生要跑800米，这两个项目对男生女生而言，对这个年龄的孩子而言是一个基础性的东西啊。如果你连这个都达不到中考体育的合格的标准的话，从事下面这三大类的任何一个具体的项目，比如说足球、排球、篮球、羽毛球、武术、游泳、体操，你都很难达标。所以我觉得呢，这一次呢它叫分类限选的这种啊考试方式，我觉得在四大类中把素质项目一作为必考的项目是有它的基础意义的，规定的非常准确。 嗯，除了长跑是必选项目之外呢，其他三类项目的内容是增多了，学生们可以自主的选择。那张老师，您觉得这样的一个改革主要的目的和意义是什么呢？ 我觉得它这样改革呢，最主要的目的它不是为了卡住你而设置这样一个评估机制，它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大家去锻炼，而在锻炼的过程当中呢，它也把大家的兴趣爱好更人性化，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来去选择。但是就刚才李哥老师说的那个第一项的必选项啊，我认为确实如此。不同类型的项目的过程性考核，他也说了啊，哪些球类我们主要考什么。但是呢，这种考核呢，我们说差异性很大。但是呢，这个跑步800米这1000，只要是你身体条件符合，不属于那种有先天性心脏病不能做这个运动的这种情形的，那么所有的孩子，如果你能把800米或者1000米能够长期坚持下来，它就是个有氧运动。这种有氧运动呢，会对整个身体的机能都是一个重大的提升和维持，所以它是一个基础。而且这个测评呢，没有机会去作假，也没有机会去走后门儿，说我这打得不好，我给你动到点分儿，不行，因为它就是有规则的，有掐表在那掐着呢。所以呢，既然是个应试考试，必须要有一项是可评估的、可预测的、很难去作假的这么一个分值。那么第一个素质选项就是用来做这个啊，同时也能达到一个合规的目的。那么其他的今年新增的那14项，其实是一个便利化的、人性化的、跟个人兴趣爱好能结合的这么一种制度设计。那么它也体现了我们出台这个文件的目的，不是为了考住你，而是希望你走出门锻炼身体。我觉得主要就这样去理解。 好的，那么现场考试哈，还有一个部分是在8年级第二个学期来考的，就是体育与健康知识考核。这部分呢占了10分，是开卷通过机考的方式来完成的。那既然是开卷哈，为什么要特别设置一次考试，而且还占了10分呢？ 它是这样的啊，就是现在我们列举了很多中考体育中孩子可以选的一些考试的项目啊，比如双杠啊、单杠啊、1分钟跳绳啊、游泳啊、武术、体操等等。那么这个呢，在平常的具体运动过程中啊，有的时候只是孩子去跟着去运动了。我们要知道，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就是让孩子在每一项具体运动之中，还要了解这项运动的一些基本知识、基本规律， 啊，基本规范，这个是比较重要的。那么了解了这个东西呢，让孩子在从事这项运动中会知道正规而专业的方式大概是什么样的。虽然做不到像这个项目的专业运动员那么的精深，但是你知道他的科学训练的原理和手段应该是什么样的，而不是照猫画虎跟着就胡乱一块招呼。所以呢，这个还是有必要的。但是这块呢，又为了减免孩子的这种考试的负担，所以他采取的是开卷机考的方式，就考还是考，但是我是开卷了，而且机考，所以呢，它的难度是比较小的。这样的话呢，我觉得又达到了促使孩子们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去学习一些相应的书本的体育方面的知识，同时又不给你增加很大的学习的难度。我觉得这个就显得非常人性化，也非常必要。 好的，张老师。 当然我看他那个测评的开始时间还是不会产生大家去临时抱佛脚的情况，因为他还是说新入学的分批分批给了大概一年左右的时间让你去准备了啊。这种情况下呢，他也比较人性。那么从我们的规则来去看，他有一个目的，我们把体育作为一个应试考试的内容之一放进来。第二，我们增加了那么多的可选择的项目。第三，增加了一个开卷形式的考试。这些都说明我们没打算考住你，就是想让你去锻炼身体，就是想让这帮孩子在锻炼的过程当中还能够提升锻炼的质量和效果。就像刚才李哥老师说的，也不是说你胡乱的耍一下就算是 OK 了哈，不是，我们还是要提升我们整体上国民教育在各个方面。因为不同的体育类型的项目，我们也需要后续有培养人才的这个需要。如果我们的小朋友们从一开始接触这类项目的时候，都是一个科学的形式来去接触这个项目，那么他将来高质量的参与运动，除了提升自己的身体素质之外，他还会为我们输送一批这方面的人才。综合来讲，我认为从多个层面，我们是要解决一个高质量健康目标实现的这么一个模式啊。那么当然就要结合你刚才说的，我们国家一直实行考核的一个标准啊，这个类型呢就是让你达标，良好以上就 OK， 就没打算卡住你，就是这个意思，这是我的理解。 好，我们接下来要关注一个比较重大的变化，就是过程性的考核。考核的内容呢，实际上依然是目前运行多年的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包括体重指数、肺活量、50米跑、坐位体前屈、1分钟跳绳、1分钟仰卧起坐等等哈。这个我们都非常的熟悉，因为这是在学校日常体育锻炼当中经常练习的项目。不同的学段对应着具体的单项指标以及权重的标准。那么进入中考分数的具体考核时间呢，是4年级、6年级和8年级的第一学期。那么一开始呢，我们也关注到了，除了北京，各个省市的体教融合改革也是在加速推进的，而且呢，各地都非常注重完善学生体育的评价机制，对学生日常参与运动的效果赋予了更高的考核分值，也就是增加了过程性的考核，这个也是很多地方最大的变化之一。但是呢，有一些家长哈，对于这个过程性的考核能否严格把关，还是有一些担忧的。那么这个担忧是否有必要？怎么来保证这个过程考核的公正公平呢？李老师。 确实啊，除了800米、1000米啊，这个应该是在400米跑道上通过秒表的计时来看你是不是达标了，这个是一目了然，很难作弊的。比如说50米跑你比较好测，对吧？因为它是在一个标准的跑道上用秒表来弄的，对吧？但是1分钟跳绳、仰卧起坐等等，1分钟跳绳也是拿秒表掐的，但是呢，它时间手一松可以1分钟多一点点，多个5秒、3秒的你也很难测出来。所以我觉得在这个环节上，如果孩子的家长有所担心的话呢，那任何环节上他都可能造成人为的这种措施或者故意的放水。但如果你是认真的执行标准的话，哪怕是一些有人为的这种失误的可能性的存在，但是它基本上也是能够达到考核的标准的。 确实，比如说呢，北京这个过程性的评价呢是分成3次考试哈，4年级、6年级、8年级都分别来考核一次。那这种多次考核的方式呢，也是有利于保证公正公平的。未来呢，可能还要重点的研究改善的方法以及完备制度，以更加科学的来贯彻体教融合。我们说呢，体育教学改革多种举措推行，也是为了引导学校、学生和家长进一步的重视体育锻炼，提高学生的主动性和自觉性，培养锻炼习惯以及体育的兴趣。但是呢，大家也会问了，体育中考增加分值，孩子的运动习惯就能够培养起来吗？李老师，您怎么看？ 我觉得这个答案是不言自明的，因为中考的体育本身它就是一个指挥棒，就像过去没有在双减之前数理化这方面呢重视之后呢，让未来的选择好高中这方面它占的权重比较大的时候，那这些人自然家长要把自己的孩子送到校外各种培训机构上去加强他们这方面的训练，以谋得更高的分数。那现在双减政策实行之后，时间腾出来了，那么现在北京市教育局又通过了一个新的啊这个义务教育体育健康考核评价新方案，那这个指挥棒一亮出来以后，就指挥着所有这33万的初中生就要把体育这个充分重视起来，不是说这初中生都以后全部都奔着专业体育去的，但是无疑会提醒所有的孩子和家长们，体育以后就不再是一个陪榜的一个角色，它应该是跟数学、语文、英语、地理、历史、化学、物理是同等重要的一门课。真正要把这个弄好了以后，对于本身考核考试来说是有很实际的直接的作用的。那么从更广的层次来说，我跟张老师一再强调，对未来中国国民身体素质的提高是一个切切实实的大工程，是一个基础选项。 嗯，其实培养孩子对于体育的兴趣哈，还有一些基础的条件，我们也来探讨啊，怎么样来落地。我们要关注第一点哈，就是这个师资够不够，如果不够的话可以怎么来补。李老师， 这个新方案公布之后，那么学校后三类融科选项一下增加了14项啊，全部达到了22项。那么现在的学校体育师资能不能满足这样的学生的体育锻炼的需求，这个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第一是数量问题，因为现在的孩子过去对体育没这么重视，现在哗啦一下都要去上可选项的体育，那老师没有那么多，那么这个就需要怎么解决。我们看北京市也好，全国各个省市也好，现在都在跟各方面来进行探讨，其中尤其是体教融合这一块，我知道的一个政策就是现在教育部门跟体育部门合作之后，希望一些退役的运动员能够用购买服务的方式，然后直接引入到学校。第一，从数量上弥补在校体育老师数量不足。第二呢，现在我们看这个后三类中增加的这14个项目中都是很专业的。你比如说，由过去的足篮排三大球，现在进一步增加到了乒乓球和羽毛球。那么你现在要想满足这方面孩子上课的需求的话，那怎么办？那就把一些退役的运动员用什么样的方式嫁接过来，让他们给孩子上这个乒乓球课、羽毛球课，这就非常好的解决了一个训练的专业性起点就比较正规、比较高。另一方面呢，同时呢，也暗含着解决了退役运动员退役之后的二次选择工作的问题啊。这个义务教育阶段扩充了体育的这种分量和权重之后，那么就给这些退役运动员继续从事自己擅长的这项运动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通路。那么这些运动员或者是个人的名义走进来，或者通过国家体育总局或者各个省市体育总局的机构平台体教融合的渠道进来，还是在社会上成立一家体育培训的这么一个学校或者俱乐部，然后双方用购买服务的方式把它引进校园。总之渠道是很多的。 好，说完这个师资问题啊，还有基础设施的问题。大部分的体育项目哈，比如说呢足球、篮球、排球都是需要专门的场地的，所以要同步重视基础设施是否跟得上的问题。如果说有缺口的话，这个又该怎么来解决呢？张老师。 我觉得首先是第一点，就是新建的学校里面要确保有比较宽裕的活动场所。你看现在的很多小学啊，很小，操场就一点点，室内的体育馆都没有，你想打个排球、篮球，啥球你都没场地，因为它在规划设计里面就没设计进去。所以呢，如果说这个文件推动的时候，我个人认为要跟住建委、要跟土地部门、要跟包括我们刚才李哥老师说的师资方面去解决的话呢，我觉得还可以跟体育院校合作啊，因为他们招进来的这个都是体育生，都很有特长，尽管他们还没有毕业去就业的时候，但是呢作为学校来讲，它有公益服务的功能，它有向社会反馈服务的功能，所以它可以提供一些公益性的啊，这个专业水平比较高又有公益性的服务的，所以呢除了这个购买服务以外，还可以获得一些公益性的服务，我觉得这个资源也是可以用的。然后呢再有一个呢，像场所这方面呢，我觉得可能还需要跟社会资源要整合，各个行政部门的楼堂馆所，比如说你们有体育馆、有游泳池，那你要向周边的社区开放啊，你不能就只给你自己用。这个观念呢，应该说已经在北京实行了很多年了，但是呢，还是没有完全开放，真正的去开放给社区。那么作为学校来讲，如果说一定要把这个政策贯彻下去，统计出来北京市现有体育场馆的配置是什么样的， 那么有些场馆它其实一块场地它可以干两件事，可以画羽毛球场地的那个图啊，也可以画排球场地的图，它只要区别用不同的颜色就可以了，但是它一块场地上所有类型的课程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现在我们基本上啊管理还是比较简单一些，就是我这一块场地画完羽毛球了，那别的就没法打了，对吧？画了篮球了，那羽毛球也没法打，就是它不能够叠加去画上所有的这个场地的那种边界线，我个人认为是可以的，一点都不冲突，只要颜色区分开就行。那么这个是学校层面呢，或者是管理层面呢，它可以提升的。还有一个就是社区里面有一些我们现在在这个城市规划里面或者住房规划里面，它都有一块这个配套服务设施，比如说这个配套的有篮球场，有羽毛球场。但是现在从管理上来讲，很多小区还在拆，觉得这些篮球场啊、乒乓球场啊都没有用，都要把它拆掉，然后还影响居民休息。那么这是一个理念的问题，这是个观念的问题。那如果这些社区里面有这些篮球场或者羽毛球场哈、体育场馆什么的，完全可以免费开放给我们周边的小学、初中、高中这些学校，包括我们还有一些各个区有体育中心，是吧？都是周六周日才对外开放，平时都很少去开放。那你平时就开放给学校嘛，学校带着学生在这里上课，免费就可以了啊。我认为完全是可以做到的。如果说我们资源能够实现对接的话啊，大家就共同努力，把这些整个资源重新整合一下，然后管理的水平、管理的理念进一步提升，成本降下来了，效果还非常好。这是我的一些想法，嗯。 好的，那么我们跟孩子接触最多的哈，比如说家长、老师还有学校，我们又需要做一些什么呢？张老师， 我觉得第一点啊，这个文件的出台呢，会让家长改变对体育这门课的一个认识啊，他会认为随着孩子年级的上涨，从一年级上涨，然后这个体育慢慢就被砍掉了，对吧？现在他会重新考虑这个问题，他认为体育应该伴随着这个孩子的终生，成为他生活的一部分，变成他一个很好的生活习惯。那么这个观念有了之后呢，对待孩子在出去玩或者是在去学习各种体育项目呢，持支持的态度，并且还会鼓励孩子能够去坚持下来。我们说只要有这个基础，这个孩子的身体素质我们说就有保障了。甚至于我们说不从应试的角度讲，还有其他的一些选项啊，比如说攀岩了啊，或者是这个他们有打这个冰球了，都可以。家长的观念一扭转，孩子就能够去坚持下来，去伴生到他终生成为一种很好的习惯。实际上我们出台这个文件的目的就已经达成了。我觉得这个文件只要做到这两点，改变家长的观点，家长不要去反对了，持支持态度，孩子每天能够有大概一小时的运动时间，我觉得基本上就是已经成功了啊。从学校的角度来讲的话呢，学校呢它毕竟是一个严格的教育管理单位啊，它能够自我操作或者是自由裁量的空间很有限，那么他能做的就是配合这个文件的规则，然后去落实教师，是吧，落实学生的运动时间、锻炼时间，他要保证孩子们在校期间的这个阶段里面有多长时间要去做户外运动 OK 了。我觉得他只要能做到这一点，然后呢做好安全的防范啊，比如说引入商业保险啊，给全校的师生买这种商业保险，运动的商业保险，就把他的这个风险降下来了。好，那我觉得这个没有问题，家长也都会去支持啊，该掏一点这个保险费我们都同意啊，因为在运动中很难避免损伤的，我们都认可，但即便如此我们也同意啊，是吧，这个总比孩子一天到晚不会动强。另外一个呢，其实体育锻炼它还可以呢防止抑郁症，防止精神方面的疾病，还可以让人有非常愉悦的心情，提高他的社交能力，它的作用绝对不仅仅是跑了个步那么简单，它的这个附加值是非常高非常好的。国家去推这件事情啊，把分值提高，我个人认为是非常好的一个战略的一个选择。 好的，那在这次方案的新闻发布会上呢，有五个字被大家关注，那就是无体育不教育。那么对于孩子们来说，体育到底是什么呢？我想起了一部纪录片，名字叫做《足球道路》。记者问踢足球的孩子们，你们如此拼搏着的一切意味着什么呢？来听听孩子们怎么回答。他们有的说是装满梦想的宝箱，有的说是希望啊，这个词将成为关键词。

见生命轮换，生命来了就像太空失去翱翔银河。 相同的力量。